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张敏老师。张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张敏老师，现在呀已经是初秋的季节了，有些朋友说天一凉我可能就会有一个症状，就是咳嗽。说到咳嗽呀，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咳嗽太讨厌了，我非常的害怕这个咳嗽。尤其是有慢性咳嗽的一些朋友，说我到餐馆去吃饭，哪怕我轻轻的咳嗽几下，可能我邻桌啊或者对桌的朋友都会看我呀，大家都会很谨慎啊。所以这个慢性咳嗽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怎么才能防止这个慢性咳嗽呀？它是不是能治好呢？这是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想问问张敏老师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慢性咳嗽呢？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人为什么会咳嗽。咳嗽呢其实啊它是机体的一种防御反射，它是为了保护人体，有利于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和有害因子，它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但是呢很多患者呀一旦遇到咳嗽呢，就会自己服用一些甘草片呀、止咳糖浆啊等止咳镇咳的这些药物，但是呢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会说，哎，怎么会没有用啊，这个咳嗽呢一点也没有缓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原因。因为啊咳嗽它的病因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治疗咳嗽呢一定要找到病因，对症治疗。那么什么是慢性咳嗽呢？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这个指南呀，他就认为是慢性咳嗽，它的时间超过了8周，也就是超过2个月这样的一个咳嗽，而且呢胸部的影像学检查呢又没有什么异常，又排除了肺结核呀、支气管扩张啊、支气管肺癌呀这些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咳嗽，而且呢胃酸的这个反流指征也不明显，也排除了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那这个咳嗽呢就是说它的病因呢就是很难找的，多见于白天或者是晚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入睡之前就突发的一阵刺激性的咳嗽，伴有咽喉部的发痒，而且呢这种咳嗽一般是干咳，或者是有少量的白痰，或者是白痰也没有。仔细问患者呢，患者会说有一点点粘液。那这种咳嗽啊一般对油烟呀、灰尘呀、冷空气啊比较敏感，但是去检查呢肺的通气功能也是正常的，胸部的 X 线片呀也没有任何异常，顶多也就是一个肺纹理增粗。但是呢这个咳嗽啊它的症状非常单一，可能就是一个咳嗽，或者是以咳嗽为主，就是其他的症状都不明显，被诊断为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它非常容易被误诊，就是现代医学呢又查不出来它的原因，所以呢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很多患者呀长期的被误诊为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大量的使用抗菌药物，但是呢治疗呢也没有效果，或者是因为诊断不清嘛，反复的做检查，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而且呢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很多患者呢就是来门诊的时候啊会提着好多胸片啊、CT 啊这种检查结果，说你看我都查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这个咳嗽就是好不了。而这个慢性咳嗽呢它病程特别长，可持续数月 或者是在一年当中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会发作，往往呢就是夜间很容易咳嗽，影响患者的睡眠。还有一些就是生产过的女性，由于盆底肌松弛，还有一咳嗽呢会出现漏尿的情况，患者呢感觉非常非常的痛苦，常常产生这种抑郁啊焦虑的情绪。所以说这个慢性咳嗽呢，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一些老年的女性朋友，我们觉得她可能确实像您说的，哎，我一咳嗽我就尿裤子，特别尴尬，特别的影响生活的质量，甚至都不敢出行。 是的，就是这种咳嗽呢，因为查无病因，又会对我们的睡眠呀，或者是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呀，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干扰，所以就患者呢很焦虑。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大家呢都谈咳嗽变，就很多就是一咳嗽引起周边人的这种异样的眼光，所以呢这个咳嗽呢更加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刚才您说慢性咳嗽做了大量的检查也是不明病因的这种症状，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呢？ 虽然咳嗽啊它主要表现的是肺的病变，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鉴别一下，因为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就是五脏六腑都会导致咳嗽，所以说咳嗽呢它只是一个症状，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它可以导致胃咳，还有呢爱生气的人呀，或者是情绪不畅的人，这种肝气的疏泄太过也可以导致干咳。但是它这种咳呢一般都是一声啊两声啊，它不会这种阵咳或者是持续的时间那么长。还有一种咳嗽呢咳痰比较多，就是咳嗽不多，但是每次咳呢都是为了排痰，排出大量的痰，就是肾咳呀或者是脾虚的咳。所以可以看出啊，中医认为咳嗽的病因啊也是相当相当复杂的。但是呢我们根据这种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的症状表现呢，也可以排除以上原因所导致的咳嗽。不明原因的这种慢性咳嗽呢，它的病位啊主要是在肺。黄帝内经里面啊有一段话对肺脏导致的咳嗽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论述，就是说肺之令人咳何也，就是肺是怎么导致人咳嗽的呢？岐伯回答道啊，皮毛者肺之合也，就是说皮毛它是我们人体的肺与外界相通的通道，除了鼻子啊也是我们的肺的外窍，皮毛呢可以感受寒邪，然后从而影响到肺的功能。另外呢寒冷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呢，它可以沿着肺经然后上行到肺，也可以损伤到肺。所以这种从外边感受的寒邪和从体内感受的这个寒邪叫做两寒相感，就是内外和邪，导致肺里面呢有寒邪，可以导致肺的咳嗽。所以说肺呢是咳嗽的主脏，不管是从外感受的寒邪和我们体内因为吃了寒凉的食物影响到肺的功能，都可以导致肺的宣发速降失常，发为咳嗽。形寒饮冷啊，就是形体受寒呀，吃冷的东西呀，都是肺系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根据临床观察呀，这种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多发生于呼吸道感染之后，经过抗菌药物啊或者是其他不规范的治疗之后遗留的感冒后咳嗽。 有的朋友说我感冒的时候我咳嗽，或者我有点慢性肺炎呢之后的这咳嗽，但是我的肺炎也治好了，我的感冒也治好了，我这咳嗽可不好，我这一咳嗽能咳嗽好几个月，这是大家最痛苦的。 是的是的，王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临床上非常非常的常见。这个呢确实是上呼吸道感染呀或者是感冒都会出现这种咳嗽，这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如何避免慢性咳嗽。很多感冒药啊用的话一定要适宜，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家里面常备头孢啊这类的抗生素，如果出现了嗓子发炎了，感觉嗓子有点疼，或者是轻微的发热这种感冒症状呢，都会自己服用抗生素，没有严格的按照抗生素的使用指征，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对人体形成伤害。另外呢，还有中成药等感冒药也不能乱用。大家以为中成药这些药呢比较平和比较安全，觉得抗生素可能相对不太安全，那我们就服用中成药吧，比如说双黄连口服液还有普地丹消炎口服液，它这些药啊 都是家里面常备的，也是大众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些药都是由清热解毒药组成的，适合于外感风热邪毒，就是以热症为主的这种感冒，但是没有受寒的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而且效果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般的感冒呢都是由受寒引起的，风寒外袭啊，如果是体内有一点点热，它这个寒呢又郁而化热了，有轻度的化热的症状，但是呢不要忘了它是由受寒引起，所以它会有轻度的恶寒呀、发热呀、咽痛啊、鼻塞呀，或者是有少量的鼻涕，但是这种情况是不适合服用上面的药物的。所以说以上呢这种不正确的感冒治疗都容易把寒邪闭在体内，遗留寒邪克肺的这种情况出现迁延性的慢性咳嗽。所以说小小感冒呢一定是不能轻视的，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规范的正确用药。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我们中医啊，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啊。我们中医又是如何干预这些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的呢？ 不明原因的慢性咳嗽啊，就是现代医学对它的一个病名。因为现代的检查呀，查不到感染的指征，也查不到胸部影像学的这种异常，也排除了其他可能诱发的原因，所以认为它不明原因。但是它的病程呢比较长，而且症状呢也比较单一，只有咳嗽一个症状，所以我们中医呢在治疗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抓主症。这种咳嗽啊，它都有一个特点，每次咳的时候啊都是嗓子痒，一痒就咳，然后每次呢我会指着喉结下面有一个窝窝，这个叫天突穴，然后我会指着天突穴的位置问患者，咳嗽之前是这个地方痒吗？然后就咳嗽了呀。另外还有是不是吃生冷的东西，或者是吹了冷空气之后开始咳嗽呀？患者都会连连点头。而且呢这个咳嗽呢一般痰很少，或者是有少量的粘液或者是粘白痰，基本上就可以变为寒邪克肺引起的咳嗽了。因为它病程比较长啊，往往呢还会有一点寒邪郁而化热的这种情况，但是据我临床观察，它的热象啊一般不会特别明显，如果明显它可能就嗓子就不会痒了，而是疼，会有发炎的这种表现，或者是会有黄痰，但是呢它没有，因为这个咳嗽啊它一般都是体质比较弱的人容易得。我们中医上讲寒邪治病呢就要寒者热之，无论是内服药或者是外治的疗法，都应该是以发散风寒温肺止咳为宗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招哈，如果是出现了这种长期久治不愈的这种咳嗽，而且你的症状呢跟上面比较符合的话呢，你可以试一试藿香正气水半支，用热水来冲服，就是辣一下嗓子，一般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咳嗽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藿香正气水啊，它可不是一个仅仅治疗中暑的药，它的应用范围可是太广太广。因为它的药的组成呢，它里面有苏叶、有半夏、有生姜，还有茯苓啊，这些药呢，它都是这种温肺、散寒、止咳、化痰的。总之呢，它是一个温性的一个药，所以呢，它能起到治疗寒性咳嗽的效果。另外呀，我们还可以采用拔火罐的办法。在天突、大椎、风门、肺腧等穴位拔拔火罐，这个拔火罐啊，它一个呢能够温肺，另外呢它能够把这个寒邪给它透出去，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如果病程特别长，症状又很严重的话呢，还是需要专业的中医师来辨证治疗。 那么我们在这个咳嗽期间呀，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确实可能是受了这个风寒了，我咳嗽，我应该吃点什么呀？ 我应该喝点什么呀？在饮食上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呀？平时我是不是应该戴个围巾来保保暖呀？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做好了这些日常的防护，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咳嗽好得快点呢？ 咳嗽期间呢，肯定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衣着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就是避免再次受寒，引起咳嗽，加重咳嗽。另外，饮食呢，应该温软、清淡、好消化，应该进食煎炸、烧烤，还有鱼肉荤腥。俗话说，鱼生火，肉生痰，避免生痰化热。另外呢，给长期遭受咳嗽的人呢一点建议，因为疫情期间呀，长期受咳嗽困扰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人，就诊出行又不方便，而且呢，之前经过检查呢，也不能明确病因，症状呢，跟我们前面介绍的这种慢性咳嗽呢，很符合，就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前面我说过的藿香正气水半支，用热水冲服，或者是直接滴在咽部刺激一下嗓子，看看症状能否缓解，如果缓解了，就说明是对症的。所以呢，更应该养成避寒就温的生活习惯，少吃生冷的、反季节的食物，防止肺胃的阳气再次受损。另外呢，对于呼吸系统比较薄弱的人，容易患感冒后咳嗽，或者是咽炎不愈的咳嗽，然后建议啊，在天气转凉之后呢，应该穿有领子的衣服，一定要护着前面的这个天突穴，还有后面的大椎穴，这两个穴都在脖子这个部位，因为这两个部位呢，都很容易受到风寒的影响，寒气啊，直接从这两个穴位进入，可以诱发咳嗽。 那么我们说女性朋友，天气转凉之后也可以戴个围巾。 是的，不只是在天气转凉之后啊，还有就是在空调房间里面可以带一个小丝巾护着天突和大椎穴，防止寒邪入侵我们的肺脏，引起咳嗽。 觉得这个慢性咳嗽呀，不光是我们要服一些中药来治疗，我们真的在生活上面应该注意，我其实养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养生养好了，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啊，就不让它已经发生的机会哈，让它在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遏制住，我们说我们这健康才能得到保证。 您说的非常非常好，确实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单要治好患者的病，还要了解你患者的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杜绝它。其实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都是可以用中医来给你一个科学的指导的，让你少生病不生病，这个可能比治病还要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慢性咳嗽的患者，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得了慢性咳嗽确实是非常的痛苦，可能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象不到多痛苦。您碰见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吗？ 这个呀，我确实是有遇到过一例。这个呢，虽然不是我的患者，他呢就是在单位里面遇到的，是一个老先生，60多岁了。他呢在退休以后专门来进京自费学习中医的。那他为什么要下定这么大的决心来学习中医呢？这就是因为他在退休之前得了一场感冒，从此之后呢又发了一场长期的慢性咳嗽。因为这次慢性咳嗽与中医结缘，然后让他下定决心来学习中医知识保健身体。就是这个老先生啊，他呢在退休之前他生活在深圳，当时呢他就跟我讲述他的病程哈，因为是在5月份，深圳呢是非常热的，他当时呢长期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办公，另外呢加上熬夜，加上他的体质状态，因为快退休了，他的体质呢也是比较弱的，因为受寒和加上劳累免疫力低下共同的原因吧，让他得了一次肺炎。经过医院治疗之后呢，肺炎是治好了，但是咳嗽呢就得不到控制。他的咳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说话就咳嗽，一遇风冷就咳嗽，尤其痛苦的是晚上咳嗽特别明显，难以入睡。而且呢，当时深圳的天气是特别热的，他为了不影响家里人开空调啊，他就每天晚上都顶着被蚊子侵袭的这种痛苦去公园里面溜达。他说他那个时候啊，就完全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常常驻足于窗前。他说真是深切地体会了一把抑郁症患者的这种煎熬，这也是我从他身上体会到了这种慢性患者真的能给人体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后来呢，就是偶然的机会吧，他经过一家中医院，他 他想反正之前治疗也没有效，索性试试中医吧。当时挂内科号又挂满了，没有号了，就剩了一个推拿科的号，然后他就说去试试吧。这个推拿医生呢，在他的背上拔了几个火罐，当天晚上他就能够睡好了，就说他的咳嗽一下子就缓解了一大半。从此呢，激发了他求学中医的兴趣。也就是从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出，慢性咳嗽它的病因一般呢就是诱发于感冒，而且呢体质虚弱之人容易得这种病，所以呢治疗的话呢也是从温肺止咳透邪的办法。后来他学了中医之后才了解，这个大夫在他背上是拔的哪几个穴位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大椎呀、肺腧啊、风门。所以说有时候啊，你只要找到了病因，不管是内治也好外治也好，都能够轻轻松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姜老师，我们知道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得了慢性咳嗽之后确实是到处求医哈，有的时候是西医，有的时候是中医。就像您说的似的，如果我要是晚上咳的真的是睡不着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有什么小窍门或者小办法能够让我这个咳嗽减轻一些，能够入睡吗？ 这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咳得特别痛苦，然后呢身边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还是针对病因，你哪怕是拿一个热盐包，然后在微波炉里面打一下，然后我们就敷在我们肺腧啊，就是风门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是肺在人体的投射区，你给它热熨一下，可能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如果家里真的是什么药也没有，你或者是可以切一片生姜，然后含在嘴巴里面，用牙齿咬一咬，用辛辣的姜汁儿辣了嗓子，因为生姜啊具有温肺化饮散寒的作用，也许这样的话呢也能给你一定的缓解。 那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或者饮食方式能够让我们避免得慢性咳嗽，或者能让我们起到健肺的作用功效吗？ 肺的疾病呢，首先是我们要保护肺，肺气呢一定要充实，我们就不容易受到外寒的侵袭。运动呢一定是要适宜的，我们是不能大量运动的，大量运动呢会大量出汗，大量出汗呢会带走气，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肺气也会随着这个汗液外泄，所以呢运动一定要适宜，要微微的出汗，为了保护肺气，所以不能大运动。另外吃东西的话呢，一定是要吃温暖的食物，尽量少吃生冷，尤其是老年人和小朋友，因为他们的体质呢是比较薄弱的，更要吃一些温暖的好消化的。尤其在咳嗽期间呢，不能吃荤腥的、油炸的、不好消化、生痰化火的食物。 我们说呀，不光是慢性咳嗽，健肺是一个很关键的保健的工程。我们把肺健好了，我们在平时衣食住行方面注意了，我们的肺才能够健康。好，感谢姜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再见了。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也欢迎您呢在每天的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